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媒体啊，有时候这个聊什么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看呢、啊，其实应该感谢，总得有一个出头鸟，对吧？就是说，有些话题，比如说薄熙来、王立军，我想大家都可能注意到，我们不会轻易谈的，对吗？就是因为这是个非常慎重的一个问题，不会。 中央法律还没判呢，是吧？法院还没判， 也判没判不在于这个，就是说一般呢我们都知道别轻易去谈这个问题，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友方这个媒体哈，他砰他捅出一个，哎，好像呢捅了一个窗户纸，然后你接着看，大家哎都借着他这儿，借他的光就都开始聊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媒体特有意思的一个现象。比如说我是说呢， 你今天也得借光了是吧？ 借南都周刊嘛，是吧？南都周刊不是那个八卦的那个周刊是吧？是这个南都周刊是吗？不是啊，是南都，是严肃的那个南都周刊。 不管吧，总是南都集团的吧。 对对对，是南都周刊，他算是带了一个好头，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头，他来了个长篇报道写王立军。好家伙，这下我发现微博上就热闹了，纷纷开始聊聊王立军，发现真是一个人物。徐老师，你有没有阅读？ 没有。 哎， 给我。 那你知道那句名言吗？ 长长见 识。不是，不用是看别的，就说你不是玩微博的嘛、嗯？微博上你应该能够看到了王立军的名言，说他曾经跟那个部下训话的时候说：“你们要读书啊，你们要读书啊，我读过的书足够把你们火化了。 ”你们火化了？ 哦，把你们火化了。就是我读过的书， 下面有多少人啊？站在那个， 那是肯定几千人的警察大会。 就是那种跟中国人讲的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哎、一样的意思。 不一样，不一样， 是这个意思。 我对你呀、啊哦，那只是一个人的、啊。他这个是把你们火化了。如果说把你火化了，那我都敢说，我看过的说能把一个人火化了。可是他下面要是你们这个门， 你看过的书。我不信，你看过的书能把一个人能把我火化了吗？ 我们来试试看。 你就不要谈了，你就不要谈了。 我跟你说，烧一个人没那么容易的， 是吗？ 烧几本书你能把人火化了？你试试，那都是多高温的那个炉，塞到那个炉，但这个事儿细节私下再说。我现在就说王立军、这个、 真是跑题跑不停。 所以，哎，徐老师，你这个不像是研究文学的。我通过这句话，我发现呢，他是看过书的。 嗯， 这个语言呢，很生猛的。很生动啊！你看我们语言呢、啊，追求就是生动。 嗯， 你看他用的这个语言呢、啊，过去讲毛主席，但我绝没有拿他跟毛主席相比的意思啊。过去毛主席说话的一个优点呢、啊，就是说话极其生动。 对， 他那个用一些比喻啊，这个话呀说的生龙活虎，不是那个八股啊，不是吊书袋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我要说王立军的这句话呀。很生动，像是有文学修养。 人家唱红打黑不是白打的。 很生动，我读过的书，哎，这种语言没有第二个人用过呀。但是我是第一次听一个人说这么来形容，就是说，哎，这就好比说我过去听过那个李敖老师讲课，他也是说，他说这个就是语言，有时候我们要注意语言的闪光。 嗯。 他说有的他当年被抓进去嘛，有一个国民党的这个审讯官就说一句话，他也认为这个用词啊很生动。就说是不是共产党啊，我闻都闻得出来，我这个鼻子一闻都闻得出来，你看就是很生动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，王立军讲这个话，我看过的书能把你们火化了，我觉得这个简直是气势磅礴。 但是我觉得这个，就我某程度上赞成你的说法，但我觉得生动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猛啊，那个嚣张的那个、哎、嚣张的那个东西是比较多一点的。 你看出来了，哎呦，我发现广美能当心理医生了。对，这个背后啊，确实你看分析语言很有意思、嗯。这个背后还有广美说的这么一种潜意识。那么，如果一个警察首长说，我虽然是我是刚才讲的文学的夸张，但是能这么夸张，火化了你们，是吧？他要说火化了台湾国民党还行，他火化了你们。那么就说明这个首长和他的下属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 不，他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解？就说明我的文化很深啊，我这个文化可以淹没你们了、啊，是不是也能这样来解吧？ 不是这个意思， 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警告的意思，是吧？ 然后呢，我就跟你讲，就说南都周刊的这篇报道啊，企图写出一个人。当然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全部的真相啊、 嗯、 可是呢 单就南都周刊写的这个王立军的这篇特写啊，我觉得我越看越觉得王立军不像陌生人，我太熟这种人了，我在大陆中国大陆甚至就见过不少这样的人，就在不少的单位里 什么特点 都有这样的人，就是比如说警察啊，有一个人呢， 应该先前面解释一下，起点特别低，起点中学毕业而已，就是说可能文化程度各方面的那个条件背景，工人出身嘛，对不对，可能都没有是特别特别的好，后来就因缘际会了，然后就开始当了这个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所长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慢慢慢慢走上。我看完这之后，我还其实说真的心生佩服。 你说某种程度上讲啊，我好多单位有这样的人，而且呢甚至就是有人说呀，就得这样的人。为什么？你比如说警察，你如果是涣散，你这个不到岗，或者说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说我这电脑十五台被人偷了，你这个派出所就离那么近，怎么没有来？然后这个电话呀，他都不认识王立军，是直接早上六点打给王立军本人的。王立军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就说一个我来处理，然后这个人打完电话回到他的公司的现场，就发现市局的那个督察大队那个什么事都来了，而且那个好像派出所的，你 就是说很有效率，很 是 很 有案必报，有案必到。 这么说吧，他比如说有一天晚上还是早上打电话给这个派出所所长，这所长是按照值班呢，那天没值班就不在啊，就撤职了，以至于到最后这个派出所所长吓坏了，有的所长啊不敢回家，长期带着铺盖卷住在派出所住了一年多，就是等于他要抓什么一定就抓出效率来，而且这个警风警纪啊一下子好管，一下子就好转很多，甚至顺势啊把你警服都给你重新设计了，你知道，警徽重新设计了。 但人家是轮休，你把人家撤职，这不是不讲原则吗？ 不是，这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好像有个警员半夜被袭击死掉了，就其中派出所一个人被袭击死掉，然后他打了四个派出所，所长都不在，然后他就觉得说你让你的士兵去挡枪子儿，你却在家里面享福。但是文涛，我看完这个整篇的，虽然说我心生佩服，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太歌功颂德的感觉呢？好像他是他家邻居，跟着他一起长大的，这么多细节的东西， 我觉得 还有这么多证人。 我觉得这还不是歌功颂德，我觉得啊，他是在想写一个后来啊变疯狂了的人。你知道很多人初期一开始啊就工作极其能干，而且是铁腕式的能干，这个地方这个犯罪率马上就要给我降低。这个你看他的管理方式，从原来东北一直到后来重庆，反应都是什么？老百姓叫好，警察叫苦。为什么？你加班加点儿，我让你做到的，你必须得做到。好，事情的开始啊都是好的，没有出圈，但是呢，慢慢，他会滑向一个膨胀，膨胀了以后啊，就开始指着鼻子骂娘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见过啊，就是中国不少单位的领导。往往这种领导确实是特别的能干，他能干的方式啊，就是我这么跟你说，你比如说这个很多人说中国人习惯于就是个涣散，迟到早退，能偷懒就偷懒，那么你这个你怎么管，你不是制度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啊出来一个厉害的角色，我当场给你撤职，或者扣你奖金，或者等等，不管他是什么办法，但能他就能管起来。但是同时你也会在这个人身上发现一个什么呢？他不尊重同事和下属人格的这个色彩。他发展到后来，他可以就是有理没理的就指着警察的鼻子大发淫威，破口大骂。你有时候你就觉得他不知道这个界限分寸，他工作做得好了，然后他甚至到最后能够自己设计警服啊，自己设计警车，自己设计警徽，他能跨到一个就是说我要建立我的一个王国，甚至他搞一个什么呢？警察沙龙。警察沙龙后来有人去参观过，说那个早期你看他在锦州的时候，据说挂的还是一些当地公安局领导的那个像，到了后来重庆啊，这个警察沙龙里 挂自己像， 不是挂自己像， 那他挂什么像？他挂 CIA 头目的像，英国军情六处、中央情报局、啊、局长，他挂这些人的像。你明白他心里的这个想象吗？他要把他的这个王国呀、啊，打造成一个 野心家是怎么炼成的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？听你们的介绍。 其实刚才讲的那个火化的那个字眼呢，刚才他没接下去讲，就是说这个他跟把他属下的这个地位跟他放在哪里。其实我相信可能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说他的出身很低，因为他觉得我能做到的为什么你做不到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人他是特别没有办法忍受笨的人，就是说没有办法跟他一样能干的人，他会看不起这样的人。所以可能刚才你也讲说我可以火，他凭什么讲说我可以火化你们，可能那些人在他眼中可能就真的是一颗细菌的身份跟地位而已。他没有把，为什么他后来会变成那个样子，因为他已经不懂得尊重别人了。我觉得 好像你现在他这个报道里还说的有些说法，比如他到重庆啊，有些人跟他讲说这个人呢、啊、私下里讲话呀都是直言不讳的，就讲说全世界都是这样，这个古今中外都莫不如此，警匪一家。我到这个重庆来，我要干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把警察和土匪分开。去点广告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我听过北京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学者，他们曾经专门成立课题组去研究重庆模式。 对， 他其中讲到这个就是唱红打黑啊，那个打黑的时候啊，他是比较同情他们的说法的。他的意思，当时他的就这样说，他说你说香港的廉政公署啊，当初出来打老虎的时候啊，也是用了很多这种手法的，就是说如果你他的甚至说他全世界执法机构，如果你全部是按本本办事啊，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所以当初他们也是这样做。我当时听了就不太高兴，就是我是产生疑问。我觉得王立军也好，那个我不知道他在多大层面上能代表重庆的整个公安系统，这个做法基本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以黑打黑，就是以黑打黑。比方说他认识的这个雷书记，你像雷书记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分析的。他的第一个错是他把工程判给他的弟弟，不公开的给外面的商人，这是第一个错。如果这说是第一个黑，那第二个黑呢，是那些商人呢为了反抗他这个滥用职权，就训练了一个女生就跟他睡觉，把他拍下来，然后还要威胁他们，而且据说拍了好几个人。那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用黑的手法来反抗你黑的贪官了。你明白吧？我偷录这个本身是一个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法，这是第二层的以黑打黑，但是他是商人去反政治。那这件事情等到他收到他的威胁令的时候，你看到后来的报道，雷书记请示了上级的，请示了重庆市的领导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他认识王立军。请示了以后，他其实在这里是坚持党性原则的，他没有向那个商人屈服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把工程让给他。但是这个时候公安出面了，公安没有说那个商人你派了这个女生，18岁女生，就是那个傅小天在探讨爱不爱他的这个人，他没有说这个用女生这个手法是非法，反而给他套了另外一个罪名，说他私刻公章，把那个商人关了一年。为什么？这是第三层黑，又是以黑打黑。为什么以黑打黑呢？因为他如果讲他拍录像的话，不就把官员投出去了吗？所以他为了保护官员，惩罚这个商人，给他换另外一个名字。还有第四层，整个这个事情都在公安的系统下面，可是最近怎么曝光的呢？最近是外面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什么人，突然收到了有人爆料，他把他放在网络上，而爆料的是哪里啊？说是公安局内部给他的料 啊。你说这有谱吗？ 不，全部都是真的，你全部都网上可以查得到。这个人叫朱， 网上查得到 就是那个朱什么朱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他说他内部得到这个东西。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你既然是公安系统，你可以重新审这个案，你为什么要通过网络这样爆出来，最后把雷书记的这个事情搞得我们大家都在讨论半天嘛？所有这些事情我不讲具体是非哈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说他在打一个坏的东西， 但是问题是他打的这个过程本身有问题。回顾到你刚才讲的王立军这个，你看他打的东西都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说都是对的，至少一部分都是对的，但他这个方法，对不对？你想那个派出所所长，他轮休也把人家撤职了。那么在一个短时期内，这种以不正当手法达到正当的目的，会受到赞扬的。 你 可是时间长了以后，恶果就会出来了。 我为什么觉得他这篇报道里写的啊，是一个我很熟悉的人呢？你看，就是说这个王立军爱读书，爱读的那个书啊，比如说毛主席的书读的就多。啊，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咱们认为就比较左派的书读的比较多啊，而且呢说读的书特别多了以后啊，还经常思考这个全世界的问题，忧国忧民，你感觉他也是，甚至于说呢他的名片上都不印他的这个局长，哎，他你就觉得他印什么，他是不定得十几个大学还是几十个大学都有一个叫王立军的教授，就是说 他真做了那么多教授， 好像是 指导教授 啊，他这叫 指导教授。 对，他拿了蛮多头衔的，他除了公职的那个头衔没放之外，他的名片上就各种，他还是比较崇尚那个读书人的那个范儿。所以他说就有一个大学生出来讲嘛，说他来我们大学那个演讲，座无虚席啊，全部爆满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演讲完之后，他说内容还是比较保守的那种内容，然后听完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因为冲着他那个名头，就很多人去听他演讲，听完之后第二天诶他就多了一个这个指导教授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指导过。 他是个就是说学，这人家他想至少他想当一个学者型的局长。 是 甚至呢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喜欢香港，你看他有种你知道吗，这个里面有种美学的东西，有种审美的东西。他曾经要把他那个警察公安局啊改名叫警署，香港才叫警署。但是我很能理解， 很有创意哈， 很能理解。 他组织性纪律性不是很强，这样看来，对不对？ 刚才讲他讲说要把所有警察的制服全改了，警徽全部重新设计，他自己亲笔去做的这些事情，警徽，然后所有的服装全部都改，然后警车上面到处都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不同的标签啊，就看起来他们说不像警车，像一台那种在那个路跑的那种赛车。 书看得多，书看得多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这个报道里很多说。背后发牢骚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曾经一个派出所有六名民警在外聚餐的时候议论王立军，被邻座录音上报。邻座怪不得王立军本人就爱录音。那么涉事民警截获处分，因事发在8月30号，内部被称为830事件。然后此事经通报后，民警互相防范，人人自危。然后民警杨瑜透露，一些市局处级以上干部电话不敢接，遇事打手势做动作，私下谈话时则将手机电池取下，把手机锁进柜子，谈到王立军大家不敢直呼其名，而代之以那个教授 W， 那个教 像是说徐老师那个教授。然后呢你看，但凡王讲话会见的场合，必有市局特别报道小组警员在一旁拿着小本记录，这些人员被称为蓝精灵，蓝精灵因穿着辨识度较高的蓝色制服而得名。这个蓝精灵啊，有20多人，这个每天啊忠实的记录王立军的言行，拍成的视频每日都要刻盘啊，这个因为王不会看电脑，每天的照片也是由专人 PS 之后，在市局旁边的春秋照相馆洗成6寸，经王过目挑选，这些视频照片都要存档入库，经王本人签字才能使用，每个月还要做一本王的影集。王立军，哎，跟王立军跟徐老人真的很像啊，徐老人每次喜欢坐在这儿，对吧？王立军喜欢对着相机展示他的左边，说侧身会让轮廓线条分明。 我这不是右边吗？ 左边是我。 对，他喜欢坐左边，你喜欢坐右边吗？你们俩不一对吗？ 总而言之是办事有效率，不大讲手段。 对， 实际上是法家，却喜欢读书。 哎，你总结得很有意思。 他在一些局部的事情上做出了成绩，获得了大家的认可， 然后他对自己就开始膨胀。 你知道吗？我 失控。 我们都是广美，这你可不了解，我都是现实主义者。我真的觉得啊，就说中国的很多单位，人浮于事，皮皮塌塌，迟到早退，这种现象啊，是这都普遍的，是我们一个我们国家不够那么专业化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，按说应该靠制度管理，比如说在香港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对吧？怎么会有这什么比如说你录像，你说你迟到，怎么可能？那香港那个就没有这样的事，对吧？ 当然，香港也不会有警察沙龙藏，有图书馆藏书。 对，香港是靠制度管，但内地现在短期内很多是要靠强人管。 对，强人， 所以就是这种强人。 你还真是就说这没办法，就说中国内地很多单位、啊。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他说他熟悉认识这样的人，就是我们很多干部新星啊，其实是这样出来的。 哎，我不但熟悉，我甚至就觉得很多很多单位，你要想干好，你要想管好这帮涣散的人。就是这个人强人，但是他可能是个恶人， 但是 他也可能是个狠人。 他的危险是第一，他这个强人的手段可能会有隐患。 对， 第二，他事情一旦成功以后他就膨胀， 他膨胀 这一膨胀以后周围的人就 他就无法无天、独立王国， 然后还得到老百姓的拥戴，这是非常重要。 然后他搞尊卑这一套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就说不尊重你的人格，他可以就是这个人呐、 我明白他读的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 烧起来火。